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的是 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好啦，翻翻嚟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啦，咁啊，迟晒啊 ， 首先同各位唔好意思先啦，因为啱啱又系万不嘅份啦，咁所以迟咗，咁啊，今晚其实大家都睇咗通告嘅，九点钟先至开始 live 噶啦。好，咁啊，今晚有边个喺度咧？师兄喺度啦 ，Chip Lab 喺度啦，跟住仲有Stephen 喺度啦， 大家好，大家好， 卡妹都喺度啦，咁啊，唯一一个人唔喺度嘅原因就。系翻咗嚟未咧 ？On the way 噶啦 ，On the way 噶啦，因为 坐飞机不过 翻紧嚟噶啦，咁啊，趁佢唔喺度，咁啊，交翻个麦俾师兄先啦，师兄有好多嘢讲噶啦呢度， 因为咧就礼拜一啦，即系之前礼拜一咧就有场劲嘢啊嘛， 系 咁啊，杰志啊对曼联啊嘛， 劲在杰志 ， 但系第一件 梗系讲主场先， 唔系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咧，我觉得咧嗰个主场咧，所谓主场咧，地方就喺香港，但系咧。嗰日真係似曼聯主場多過似傑志主場， 銅鑼灣灣仔都俾佢佔領咗。 係啊，尤其是我真係嗰日咧，就因為我自己放假嘅，咁咧就即係去完嚇，梗係要放下自己假啦，大佬。咁啊，嗰日就去完睇完李小龍嗰個展覽之後咧，咁就直去銅鑼灣咧，走去時代跨咗個跨，咁我是大概五點零到嘅。哇，見到個情景真係大鑊，哇，見到咧。我自己咧就梗係著住件傑志嘅嗰件 polo 啦 ，polo 啫喎，唔係波衫， 粉藍色係咪？ 係粉藍色嘅， 成個銅鑼灣咧就 成個銅鑼灣全部紅色嘅。 我以為唔係紅又黑添。 啊，唔係多數紅， 多紅， 全紅，即係好 鬼嚟啊嘛！ 誒，好似嗰日，好似捉狗隊咁樣咧，哇！逐個捉一哨，一喺下邊，因為下邊有高達展啊嘛，下邊 啊 嘛，咁啊一哨到，哇！起碼十幾隻， 又有人類，有動物，有機械人， 又有十幾隻，咁啊，跟住上到最頂，哇！一哨落去。哇！就咁哨都有三十几只，就算我去厕所啊，后面都要有一只，唉！即系你话死唔死，去得唔畅快嘅，真系，唉！即系激鬼气，两个咪唔出声咯，好在唔系。企隔離咁啊，費事啦！大家睄到無謂咁啊，背對背咪算咯。咁啊，其實講翻入去嗰場波啦，咁就 我想問下你可唔可以準時入到場？ 準時，我早入， 早已經好早入。 我好早入嘅，因為我知道啊嘛，即係有啲好坦白講，我見到大部分啲漫迷咧，其實我懷疑都係咪第一次入去大球場，根本有可能某部分真係唔係好知定。第一件事咧，你明知嗰日都近乎爆棚啦，其實唔爆嘅，因為我自己張飛咧，其實都係好後尾阿 Ken 哥咧嗰啲回流飛嚟嘅，係嗰啲回流飛嚟嘅，咁我先買到張390嘅，咁我錯個位就係、是、東面高層嗰個位置。咁就位就 OK 啦，唔算话叫做太曳嘅。咁就当然隔篱左右全部都一片红㗎啦。好坦白，全部一片红㗎啦。即係蓝色嘅就得返我自己一丁。咁同埋呢即係喺度都再次呢要表扬呢我哋傑志嗰班嘅所谓 Blue Wave 嘅兄弟姐妹。佢哋真係受尽呢个屈辱。因为佢哋原本呢就係坐响呢137段嘅，咁咧就应该系响南，应该叫南看台，系咪叫南看北看？即系应该系近住入口嗰度嘅，应该系如果冇记错。咁嗰个位咧，其实就好清楚，即系好容易咁见到嗰班嘅拥趸嘅。咁但系嗰日咧。 就俾啲狼俾啲慢狗咧就坐曬，一早就霸曬，咁啊咁啊， 冇錯，137係門口， 係137門口嚟噶嘛，咁啊佢哋就梗係同啲啊同啲職員，因為哇我哋次次都係原本已經 book 咗嗰個位嘅喎，就冇理由咁啊俾人霸咗喎，咁啊梗係冇 say 啦，大佬因為曼聯主場啊嘛，冇 say 啊，係咪劃位啊嗰邊個位？ 唔係因為兩邊嘅咁我咁佢哋咁講咁我就照講，因為我唔係同佢哋一齊坐嘅。咁跟住佢哋就輾轉之間就轉咗去對面，咁就轉咗去113唔知一幾啦，總之就大中底仲要最底、大中底仲要最底嗰兩行，咁人數呢就得嗰廿零個到啦。你聯想到啦，下面廿零個，上面成排全部紅色嘅，哇！那個場面真係何其壯觀。 但我想問翻師兄嘅係嗱，因為我冇入場去睇啊、就算後屘有人同我講有飛都好，我唔得閒去。 有飛，我其實想講少少古仔嘅，因為咧其實集一集阿師兄嘅、因為其實頭先講一個 point 咧好重要啊，即係咧佢懷疑有好多啲嘅所謂萬迷啦，今次係第一次入大球場。其實咧話説咧就係、嗰場波係踢禮拜一嘅，係 啊， 咁星期五咧即係對上一個禮拜五咧就因為小弟最近就同傑志其中一個叫做咩 sponsor，Canon 都有啲嘢做緊，咁佢有免費飛喎，即係佢都係 sponsor， 佢有飛，咁啊抌咗四張出嚟，咁啊俾我公司，咁啊我啲同事知我中意睇波咧，第一時間走埋問我，喂睇唔睇啊？咁我將加同佢講就係、是，喂可以幫我燒撚咗佢，咁啊結果就係有有一。 銷售 咗兩 pair 情侶，兩 pair 即係我公司有兩 pair 情侶咧，就入去睇， 應投咗。 咁啊，結果咧六點鐘，佢仲喺公司仲未走，我第一時間就問佢哋： 死 緊、你仲未走啊？ 死緊！ 你想幾點入場啊？結果咧就係嗰日咧，我知道佢入到場嘅時候咧，係已經係八點半， 係啊，八點半正常， 已經八點鐘，已經八點半。所以即係我真係想講翻俾阿師，即係我回應阿師兄頭先嗰句，真係有啲球迷咧，我呢兩 pair 嘅同事咧係。真係未喺香港大球場睇過波， 係啊，完全唔知定嘅，好明顯嘅。 喂，但係我補充翻先，我想問翻先個問題係，頭先講啦，即係因為師兄又入場啦，咁就年青㗎啲曼聯球迷， 曼聯球迷，哇，即係個階層都有咧。我諗我懷疑 靚仔多定係 唔係？我懷疑嗰日係全香港所有嘅曼迷基本上喺曬度咯。 唔止啊嘛， 講唔 係啦，有兩件都唔係啊， 得一個啦。即係我當九成啦，當九成啦，係嘛？基本上都喺曬度，父老攜幼， 有個勇武嘛。 唉，梗係勇武以一。 香港有曼迷嘅咩？香港唔係淨係得曼。唔係香港唔係就得萬九嘅。 突然間兩大主力翻嚟， 報上名來 嚇， 報上名來 啦，坐名來。 你今日係嘉賓，你係嘉賓， 特別嘉賓 係啦。 咁啊，夏薩特又喺我隔離啦 ，OK， 翻曬嚟啦。 咁啊，先講埋場波先。 好，講埋場波啦。咁就其實咧，我就好早入咗去即係睇㗎啦。咁就咧就嗰陣時大約係七點到啦。咁就係要睇埋 warm up 㗎嘛。咁啊 warm up 有個奇景，因為我啊企喺咧嗰個門口嗰度，究竟搏一搏啦。究竟曼聯究竟係響近住大鐘嗰邊 warm up 啊，即係近住門口嗰邊 warm up 咩咁？ 唔係近住廁所 warm up 咁咩？ 哦，廁所兩邊咁啊！但係結果咧就係咧，因為有啲即係北看台嘅一路有好多，即係近住門口嗰邊都好多人影相啊，即係報定諗住會唔會喺嗰邊嚟到 warm up 咧咁？咁啊，傑志出嚟 warm up 先，咁啊啲人咧就話即係叫你擁曬去嗰邊咧，即係出到聲，我咪嗰邊埋去嗰邊 warm up 啦。咁啊，結果你好可惜，佢哋就喺門口嗰邊 warm up 嘅。曼聯咧就喺另外嗰邊，即係 學生飛嗰邊， 大中底嗰邊 warm up 嘅。咁啊，又講咗一輪啦。即係你知道嗰日曼聯主場啊嘛，再強調嗰日係曼聯主場。我哋睇廣告版都知係曼聯主場，冇傑志嘅 sponsor 嘅，即係嗰啲 Canon。 唔係喎，你靠實力㗎嘛。我想問問黎一 嗱，有一樣嘢，你話係曼聯主場。 我出親聲。你又搶我啦？ 咁唔俾啊？ 咁啊，俾你講先。 你話係曼聯嘅主場，點解咧？香港嘅地方嚟嘅喎。 我冇用㗎，嗰啲廣告包全部都係啲曼聯 sponsor 嘅。 咁即係如果個場地爛嘅，應該入啊曼聯數喎。佢係主場啊嘛，係嘛？ 唔好講啦，呢場波我知道sponsor 基本上係其實亦都咁講，唔關曼聯事啊，係所有關於曼聯成個亞洲之旅嘅 sponsor 可以全部落翻曬大球場。 我哋俾嘉賓問咗問題先啦。 我想唔係我有睇㗎，其實好少有呢，我喺嗰邊都仲有睇睇先，我睇咗嗰場波啦， 因為 CCTV 播 不是球衣的球迷是曼聯入球 相當不錯,坦白說,因為今年前線那裡跟上年換了人,前三個,左邊安基斯,右邊的阿力士,加上中間的巴倫古素,全部新球員,教練都換了,因為金巴爾去了奧跡,今年這個高美斯,高美斯這個真的上年是教巴塞羅那的,不過是教U13 正式來教,我個人見到對球是打得相當不錯,很進取的。我有想問,輸5比2,算是這樣,那我那隊打得更加好,如果你這樣說。哇,你這樣輸兩球啊,大哥。輸兩球啊。不是,認真說,傑斯是輸是打得好的。我想問,斯兩球,阿力士那個是什麼國籍,其實我沒有留意,因為他... 有入了一球,非洲的球員,整個球員好像組織了,你知道那個英國有訪問他,賽後記者招待會有訪問他,但他講廣東話,然後英國翻譯做英文,挺好,我看南華對比兩場,我有看南華對曼城那場 你問我反過來,南華真的不,我們傑斯勇等很簡單,比例上輸少過南華,即是南華這次輸6球,輸給熱刺,或者輸3球,還有兩球球入,我們已經很滿足。還有南華兩場球打得不好,要說的,第一場對曼城的前鋒,我不知道是誰,大救救,0比1,其實是有機會的,問題是所有球都不是歐聯冠軍,大家有新的價值,不是,我講的熱刺那場。 兩件事,傑斯就說真的,一來進取,二來南華今年算是失敗的,公平一點說,但另一方面,熱刺很明顯今年看到是好過曼聯好多,這個真的,因為我們那隊贏5比2,不是,我們那隊贏5比2,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很多人都說,不是 一人又話咩李奧費電南啊同周秀楠咧搞即係講九九唔搭八咁樣，仲要你睇到好多球迷，即係唔係我想見到嗰啲球迷咯。即係我覺得即係譬如話暑假，即係暑假，即係你話呢啲波我好慶幸唔使喺睇，係娛樂性十足咯。 即係見到 呢條足球角度睇， 唔係真係害撚死啊！ 我最嗱我即係俾我發下牢騷，即係嗱另一個節目主持阿獅子，我嗰晚咧曼聯嗰場波我就唔係睇現場嘅，我都因為時差問題，我就翻酒店。咁我其實我未睇場波，一打開個 Facebook 咧，我就見到阿獅子整嗰篇嘢啦。我唔知幾比幾，我以為佢寫到咧就話哇咩曼聯咩收咗900万咩氣金啊，咁咪、又攞翻當年皇馬嗰啲去比啊，又話對波揸流灘。咁我睇完就係喂。 點可以講佢係揸流灘啊？咁佢都交五球波俾你啦。你喂你咁，如果你話喂，哦，我一定要咩粒粒 star 要出齊曬嘅。第一，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喂，即係呢啲咁嘅外隊訪港，年年都有㗎啦。你講翻我以前個年代嗰啲，喂，大佬有啲揸，有啲堅嘅，有啲流嘅，流嗰啲，流嗰啲，咁你都係最後曬一句就係、是，咁你捉總笨柒或者搞嗰個笨柒，你又冇你 contract 冇寫明一定要出邊個打邊個。喂，然之後跟住你嗰個場喺英國都搞到佢笑話咁樣，大佬 BBC 又派記者走去踩場，跟住然之後 Sky 又就派記者走去踩場，係笑住嚟講嘅嗰段新聞咧，即係笑到巴街嘅喎。咁你要喂大佬啊，你俾個咁嘅場，跟住你叫我一定要出齊成隊 full team 嘅，喂你都講唔通啊！咁你到最後我睇完，喂原來五比二嘅喎，都有五球波喎，咁、啊、你都话揸流胎嘅，咁你想， 哦、喂， 仲有就系、是，喂，跟住然之后你又从赌波嘅角度去讲，喂呢啲咁嘅波你都仲要赌嘅，你都冚冚家差去死啦，你个大佬啊， 我 咁 多 年到买咁捻多场波，一人又话嗰啲波40分钟，屌你喂喂，咁你输捻咗系抵你死噶嘛，咁你跟住打表演赛，你都仲要走去赌，咁你赌，喂你咁 OK， 你走去赌一场表演赛，你唔捻计人哋表演。喂，咁你输紧咗喺度嘈，嘈冤巴闭，嘈乜烂嘢啫 ？OK， 其实我当你头先你信嗰啲嘢合理，但问题一个 point 就系、是， 唔系我想 好捻讨厌一件事就系慢啫嘛，大捻晒。 喂， 新闻要报道， 系啊， 头版嚟报道，哇，几多烦厌啊！ 我都同意啊，最好唔好捻嚟啊，真系好捻讨厌啊！我觉得真系即系你睇到所有新闻系反智噶嘛， 系。 喂，大佬又放头版，又成啲报纸，我上机啊，成架飛機嗰啲南華早報、明報全部星期一嗰啲報紙，仲係頭版喺度講，做乜撚嘢啫？而家喺度，你唔好嚟啦嚇！你根本呢個地方根本就冇足球嘅球場，打乜撚嘢波啫？ 唔係咁又要 打，屌你打到佢當馬騮戲咁睇，我真係覺得好撚討厭。 唔係要講翻公平一句嘅個原因就係你曼聯嚟係禮拜一啊嘛，個原因成個新聞點解會出事嘅原因就係關於個大球場個草地問題啊嘛，禮拜三出 草地是其中一样嘢啦， 我话俾你听， 同埋就系所有球迷睇点样去对待嗰场，其实唔系净系曼联噶，你四个赛都系，你下年其实暑假使乜嘢踢波啫，唔卵使踢噶，我哋 red 假都去搞啊，下年屌、啊、搞翻场嗰啲咩，喂叫曼联队波嚟香港行个 catwalk 咪算捻数咯，使捻踢波咩？大家唔捻嚟，大家对场波冇咩？ 唔系好老实讲，你问我， 我总之我写包单，云佩斯一定要出场嘅行 catwalk 嗰阵时，屌你老尾系咪先？我都觉得好捻讨厌啊！ 唔系嗌 乜你嘢 RVP 啫，屌你老尾！我第一个即系讨论厌到爆嘅啫，嗰啲真系唔捻咪曼联球迷嚟嘅， 我分唔捻到你系讲真话定假？ 讲真话，我真系讲真话，最捻好唔好嚟？屌你喂！你成个暑假咁捻多热身赛，唔捻去睇嗰几场咁嘅四国赛啊？咩曼联对杰志睇嚟做乜？我唔系想踩对杰志，你根本呢波真系屌马骝戏嚟噶嘛？完全系。 开翻个问题。 好撚開心啊！我唔係香港真係， 個問題一樣嘢， 真係非常開心啊！ 成件事點解話係由上個禮拜三開始拉到去今個禮拜一二都好，都成個香港即係個港民頭版圍住嚟，圍住幾場波嚟講，係因為你香港而家俾人插緊嘅原因。 你講民啦、啊，識撚講足球咩？ 根本個 focus 點就唔係班足球嗰其他嘅隊度，而係個 focus 點就係話 草地， 你個草地而家影響到外隊個表現，咁你叫佢哋嚟做乜撚嘢咧？ 咁周秀娜嗰單同草地冇关啊嘛， 咁嗰个撕啊头条唔系 A 超啊，屌你 低能能噶，屌你成个香港简直白痴啊！ 唔系，不过讲翻个草地啦，因为其实咧， 真系好捻差喎。 唔系，因为其实正常嚟讲，香港系唔会喺呢个草地度踢波嘅，因为咧通常 国歌靓过好。 唔系，因为通常咧，你礼拜三嗰日响开波之前，咪洒咗成个几钟头水嘅，倒咗个几钟头嘅，通常啲情况之下一定系。改期嘅 系 一定唔踢噶。 Come on， 大家嗱，你又讲个球场，讲嚟做乜啫？嗰、那个球场系今日第一日变沙地咩？由低温马会捐出嚟嗰阵时候，喂，啲人冇记忆噶香港。 系， 屌你咪！如果我喺度，我一定做紧个报纸讲啦。屌你，温布莱都办事不力，management corruption， management 唔掂 ，corruption 乜嘢都齐啦。喂，大佬，嗰个场根本冇捻好过，嗰个场根本就唔捻系专业，嗰个场根本就系笑话嚟噶啦。今日先知啊，使唔使讲唔捻多，讲唔捻多日啫，多余啊。 唔系，但个问题系， 系咯， 但个问题系几，即系我得意嘅就系话。 喂大佬，你落个几钟，你话去水唔到，呢个系好大问题嚟。 系啊，咁佢系白痴，咁咪咁你香港啲人系白痴啊嘛？咁你沙田嘅跑马跑十场啊，佢马唔挖嗰啲草挖啦，劲紧过啲球员。 我哋永远都谂住，我哋永远都唔明呢样嘢嘅。即系你基本上系 所有嘢。 屌你马场，你去水去得好好捻过足球场，有乜理由嘅？ 哦，咁咪马场嗰个沙网草地出晒名，出晒名去咗啦，哈萨特里啊，哈萨特里啊，唉！ 你有冇听过反晚先？今个礼拜。咁其實 冇啊，冇聽過。 有解釋嘅嗰個球場點解會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係。 咁其實係温布萊嗰陣時，温布萊公司嗰陣時候咧，就已經警告咗當時嘅賽馬會話：喂，你唔可以咁樣做喎，因為你咁樣做咧個去水有問題，一早已經係通知咗佢啦。但係佢哋當時係唔理，跟住咧就話佢管理不善，跟住解約嘅。 因為其實 咁解約咗之後咧，就打官司啦，因為冇理由。無理解雇㗎嘛，因為嗰個場地 係啊，賠好多錢，嗰啲唔使聽反萬都記得啦。如果你係真正嘅球迷， 但係嗰陣時候發覺，因為而家 bring up 咗出嚟之後，發覺俾咗呢個嗰咩咩局啊， 康文署 俾咗康文署之後，發覺原來更爛嗰笪地，直頭係泥泞一片嘅時候。喂，你哋都冇去 反。而家個問題， 唔係啊，阿夏薩特話俾你聽，即係。唔係話喂講香港足即係講香港足球喂講好多嘢唔一係唔出聲嘅啫一出聲你又覺得大家又覺得唔啱聽即係你連搞對外隊嚟嗰間球會都冇一個自己可以控制到嘅球場你又要租場嘅即係其實已經呢個問題唔係今日先發生唔係淨係發生傑志島即係已經係國際笑話啦 你可以用一樣嘢還點都大家都咁反智嘅時候倒不如話。嚟將足球邀請賽咁咪得咯？ 唔係佢最慘，下年就 book 修頓咯，修頓嗰度嗰啲石屎地嚟噶嘛，一定落雨冇問題噶。 唔係，等先， 冇問題嘅。 譚妹頭先講過話旺嗰場啦，其實最靚嗰場係咩呢將軍澳 唔係最靚就係曬草灣， 曬草灣 係私人管理噶嘛，不過嗰個唔係正式嘅，即係有觀眾席嘅球場。 但係打翻先啊， 洗曬草灣，根本成京士柏都過佢啦， 根本咧冇辦法嘅嗰件事係，其實嗰日冇錯落雨就正常應該要 close 嘅， 正常係改期， 即嗰三即一定要你唔可以話單 敗好多場波都應 該，你唔可以單攞傑斯對曼聯嚟講嘅， 梗係唔應該改 要攞埋禮拜三， 因為你大家唔係睇波噶嘛，大家睇球員出嚟行 get walk 啫嘛，話知你個場。变咗沙漠都冇问题噶，即系唔使踢噶、哦。你要睇波，你咪去翻睇欧洲嗰啲热身赛咯。你就睇香港嚟做乜？就算嗰场好捻靓咁又点啊？喂，咁你大佬嗰啲 climate， 嗰啲即系热到咁样，你点踢啫？即系冇得踢，仲要又时差又剩。喂，咁人哋个心态嚟到，即系唔系为咗咩试下阵啊？唔系乜嘢喎？即系最多唔系你话呢啲咁嘅亚洲之人，你最多对待球队嘅悲益系譬如话 个 marketing 啊， 大家有个 gathering 咁解嘅啫嘛。然之后啲 brainstorm 系咁嘅啫。我觉得即系你话喂练阵式练乜嘢有唔通会真系啲喺度练冇嘢啊？大佬，你而家你曼联都剩翻嚟紧都仲有两场啦，你。都会去翻斯德哥尔摩啊，翻去欧洲嗰边啦、啊，仲有场啊，费电南嗰场纪念赛等等，咁嗰啲都仲可以，嗰啲咪先再踢下咯。其实我队波已经系够不知所谓噶，年年都系咁样噶啦。咁你而家真系冇紧办法啦。咁你因为呢度反智噶嘛，大佬，咁你咪咁啊。唔識講，真係好撚討厭，好撚超討厭。 講嘅話，咁我哋可以快收工啦，嘉賓搞掂啦，係咪先？ 傑斯，你嗰啲講法咧，好似我一位傑志嘅 fans， 叫做阿恆仔嘅，佢個講法，佢係好憎外隊賽嘅，好唔中意傑志搞外隊賽嘅，佢成日好佢係一個本土撚嚟嘅。 你如果係年青嘅球迷，香港嘅球迷，我就講，喂，過多十零廿年，你可能都會好似我，我由細到大都睇㗎啦呢啲。喂，我哋以前都系噶，一到暑假好捻渴望，瞓唔着噶，大佬，巴西明星队嚟嗰阵时，喂嗰啲，喂大佬嗰啲。